心我山高水长，也笑那问海月光，就经过前尘古往，却难掩那春香。孤山细雨至今不过最长，转眼江湖还尘世望。你家四境就为何得伤，说着来日方长。你可知是人间风月不如去，或许是东风渐凉，催促我赴雪流浪。可心愿有一所向，心安处方回响。人间百味尽欢望，皆回肠。细数如无鸟彼此长，你家四柱火焰也映轩窗，夜色中不远望。你可知是人间风月不如去，独往来你金杯而作序，在人间里。我流浪在行云无测的梦里，你是习惯不相伴的你，你隐过隐去不舍揽去，想来一座写亲身的字句，向来隐患。